年终回馈，您期待什么样的活动呢？ 有买有送是必须的，但一定要送的实在。 价格实惠是必须的，但一定要保证品质。 关键是产品本身是不是咱们老百姓所需要的。 三点要求，三个重点，想购年终回馈一步到位。第一，鲜鲜野生海参买五盒送两盒，价格透明，包邮到家，实在。第二呢，地中海的野生海参水质好，成年体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品质没话说。第三，海参属于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平时啊能吃鸡鸭鱼肉的朋友都能吃海参，而且营养价值堪称海底的人参，所以全家老少一年四季都能吃。 说了这么多啊，重点来了，鲜鱼鲜的厂家呢，为了庆祝年终目标提前超额完成，现在啊厂家返利5000盒的野生海参，厂家零售价格呢是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野生海参，活动当中呢厂家直供价只要699元一盒，而且呢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参与到年终回馈当中的朋友呢，订购5盒就送2盒一级品的野生海参。 对， 也就是说原价13993元的7盒海参，现在呀只需要3495元。7盒1400克280多根的野生海参，您去市面上打听一下得花多少钱。今天呢我们做到了10块钱一根，年终返利。对，一根冷饮钱吃野生的海参活动，您要不要参与？直到6月30号，仅此3天时间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赶紧拨打。 手机尾号3618的董小姐就说了，海参是个好东西，但不能天天吃。7盒200多根的野生海参，要是隔2天吃一根的话，那不就是要吃上2年以上的时间吗？这3000多块钱值了。还有3970的刘先生说，上周啊我请客户吃了一顿饭都不止3000多块钱呢，今天10000多块钱的7盒野生海参，这要是送给客户的话，那多有档次。还有4306的蔡阿姨就说了，小孙子和老伴儿都爱吃海参饺子，说是特别的鲜有劲道，今天7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，那不跟虾仁的成本是差不多的吗？下次啊多放几根海参也不心疼了。 没错啊，像是您订一份全素的外卖可能都不止10块钱啊，随便找个停车位一个小时也得10几块钱吧。所以说啊不要心疼，难得给全家包顿海参饺子，放个10根8根的也不过才10块钱哈。 对呀， 吃不完放在冰箱里冷藏，饿了馋了想吃的时候随便都能下几个，肯定啊要比吃快餐外卖强多了。 那肯定的，说白了咱们外卖和野生海参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食材。 对， 尤其是现鲜的地中海一级品野生海参，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含有了53.6克的16种的氨基酸，您听清楚了，是16种的氨基酸，精氨酸、谷氨酸、赖氨酸、苏氨酸等等，16种不同的氨基酸成分，剩下的就是海参粘多糖、海参皂带、蛋白质等等，满满的营养只要10块钱。厂家年终返利6月28号、29号、30号，仅此3天。4007106108。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5869的朋友说啊，海参饺子听着就很大气，我也想给家里人啊包顿海参饺子吃，今天的400多块钱就能订购一盒1999元的野生海参，那就泡个半盒20几根也不过才200多块钱嘛。 对呀， 不比吃汉堡啊炸鸡强多了。还有0211的朋友说，400多块钱就能吃一盒野生海参，这个价格也太便宜了吧。他问到啊，和之前的品质是不是一样？ 您放心，鲜鱼鲜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等级的海参， 对， 只做一级品的淡干野生海参。所有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的，水质好，海水纯净，而且淡干海参一级品让它的含盐量低，泡发率高，每一头泡出来都是厚实有弹性的。 对了，就是这样高品质的野生海参呢，现在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需要花到原价1999块钱，也不只享受单盒裸价699元，年终返利，朋友们只此一次，订购5盒送2盒，7盒的野生海参才花到3495块钱啊，可以吃上整整2年以上的时间，划算到每个月呀才145块钱，每头呢也只要10块钱。活动马上结束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不管呢是您自己想吃的还是想送亲戚朋友的，价格呀已经非常到位了。活动呢仅此3天时间，所以错过了不再享受。最后30秒，加油打电话吧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

您吃过会跳舞的海参吗？鲜芋仙就是，来自于地中海的纯净海域，深海里自然生长，海参肉质硬实，通过淡干处理，泡发之后也充满弹性，摔一下会弹跳起来，口感上很韧道，营养价值也会更高，属于海参中的 C 罗，一身腱子肉。 野生好海参价格不便宜，专柜得1999，但是咱广播渠道独家直销，省去了各种费用，只要699，还配赠专柜 VIP 客户才有的海参专业泡发杯。活动时间5分钟，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如果您对699元一盒没有概念，我帮大家再来算笔经济账。饭店里的海参小米粥您吃过吧？一人一粒得180块钱。那咱们这个海参呢，699，您能吃至少是40次，隔天一头也就是3个月的时间，每次只要15块钱。15块钱对比180，您懂的。而且我还没有估算，饭店里用的是养殖海参还是野生海参，这个大家自己去评判了。 好了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15块钱，您今天吃到的是地中海纯净海域里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，而且全部都是一级品。但是前提，您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抢定时间仅有5分钟。另外呢，长期吃鲜芋仙的老客请注意一下，上半年年度超额完成，厂家返了5000盒给我们，我们全部拿出来做回馈，带货即出。您订3盒就搭1盒免费赠送，订5盒就搭2盒，最低每盒只划到499块钱，等于说每头海参只要10块钱。30号政策就结束，长期吃海参或者想要送人的，肯定不能错过这么大的力度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再来说说哪些人一定要吃海参，我当然是建议所有人了，毕竟是夏天消耗大，到处都是空调冷气，体质经受考验。您想要身体健康，15块钱吃个海参做个菜，改善一下伙食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当然如果非要说哪些人要吃，首推的就是老人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各种的疾病是难以避免。海参当中含有天然的活性钙，还是低脂肪少胆固醇的，这一点来说简直就是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。 对，包括中年人吃也有很多的好处，因为海参当中啊有精氨酸、谷氨酸这些氨基酸，一共16多种。所以你看啊，人人都能吃海参是不是？没有人群限制，包括我自己爱美怕老也可以吃海参，更何况啊它还有独有的海参皂带和海参粘多糖这些稀有的营养成分。 没错，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独家广播渠道，699元一盒，40到50头能发3斤多，隔一天吃一次能吃3个月，每次只要15块钱。无论您是对比专柜1999元一盒的价格，还是对比市面上的养殖海参的价格，都是非常实惠的。如果老客更不能错过这一次上半年度厂家的返利政策，买3盒送1盒，买5盒直接送2盒，最低划算下来每盒仅需499块钱。电话是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订单此刻一直在刷新啊，秦先生特别兴奋要加订，说499等于比699一盒便宜了200。而且呢，野生海参真的是不一样，烧汤煮粥凉拌味道特别鲜，家里还剩一点别人送的养殖海参都留着红烧了。怕重口味会掩盖鲜味是吗？其实呢，红烧特别好，浓稠还能拉丝，我家儿子啊拌米饭都能吃上3大碗。 还有朱女士说孩子放暑假丢给他奶奶带，不盯着就不好好吃饭，这海参呢这老人孩子全家都能吃。还有位刘女士说野生的海参肉质紧，看着一点点大，但是泡发出来之后呢砰砰弹，特别有成就感，我们家就是常年吃，从来都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活动。 对，这次是上半年年度啊鲜芋仙销量超额完成，厂家返了5000盒给我们，我们是直接搭送给大家了，699元价格肯定不变，但是呢买3搭1，买5搭2，划算下来最低只要499一盒，比原先一盒就便宜了200。活动还有30秒钟，马上结束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，还在持续的报线。再次强调，地中海纯净海域，深海里自然生长的野生海参，抓住机会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官民，醒目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罗成听家人报信，父亲罗毅被苏烈射死，北平府失守，当时悲痛欲绝，就想找苏烈报仇。家人说，少爷您不能走啊，现在老王妃您的妻子还有小少爷罗通都到瓦岗山来了，找您来了，您能把全家人扔下不顾回北平府吗？听这话，罗成急得直跺脚啊！跟秦琼商量，表哥，我爹被苏烈射死，这个仇我怎么报呢？别急啊，先把一家子安顿好，咱再商量。常言说得好，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现在瓦岗山人心已散呐、啊，这李密不理朝政，现在咱们怎么带队讨伐窦建德找苏烈？耐等天时吧。罗成是明白人，母亲妻子和儿子罗通来了得安顿下，就这样把罗王妃一家也安顿在瓦岗山，又住了些日子。可是山上情况越来越景气呀、啊。这一天，罗成和秦琼说，表哥呀，我看李密不能成器大事，咱保他何益，不如把娘舅带上，和我四哥商量一番，咱们一块儿返回山东。秦琼也不想保李密了，非常同意，找来程咬金商量。程咬金更高兴，于是秦琼、罗成、程咬金带着他们的母亲和自己家眷下了瓦岗山，准备回山东。程咬金说，二哥，自打我接黄冈，岂是就办了一件错事，不应当把皇上让给李密呀、啊。哎，四弟，事已至此还替他做什么，这是该着的事儿。二哥，那咱们辞去山东可离洛阳不远了，我想老太太们偌大年纪，不如带他们到洛阳玩一玩，散散心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好啊。就这样，哥仨带着家眷直奔洛阳。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呢、啊，要是从瓦岗山回山东，虽然路途不远，也得走些日子，那么到洛阳打一站也好。他们来到洛阳，正想找个店房住下，突然前面人纷纷往路旁躲，就听有人喊，哎，闪开喽，咣咣咣咣，驸马爷巡街来喽，咣咣，铜锣开道声音，那驸马带着兵丁，哎，你说巧不巧，正从秦琼眼前过，秦琼赶紧的躲到了买卖的廊檐下，把车辆也圈好。驸马是谁呀？长身去一看，愣住了。高头大马上坐着一个人，威风凛凛，蓝便壳，红胡子。仔细一看呢、啊，哎呀，正是小灵官单雄信。哟，怎么单武帝当驸马了？ 当谁的驸马呀？就在这阵儿，单雄信也看见秦琼他们三个人了，急忙滚鞍下马，来到秦琼近前，当街就跪倒了。哎呀，二哥呀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秦琼、程咬金、罗成急忙过来扶起单雄信。秦琼说，五弟呀，我们正说把老太太送回山东后再去潞州天堂县找你，没想到你在洛阳当了驸马。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单雄信说，二哥，这就孩子没娘，说来话长，我先拜见老太太，这话以后再说。他忙来到轿车前，当街给秦琼的母亲宁氏、程咬金的母亲莫氏、罗成的母亲秦氏磕头。这仨老太太嘿，都是亲戚。老太太说，孩子快起来吧，这当街上磕头多不好看呐。好，老人家跟我回驸马府。就这样，一圈车辆来到驸马府，叫家人准备院子和房子安置好，哥仨家眷又命人在大厅摆上酒宴，哥四个连吃带喝，连聊带说。单雄信对哥几个诉说怎么来的洛阳，怎么当上驸马。自从单雄信下了瓦岗山，心想上哪儿去呀？回老家潞州天堂县吧。自从我在山东英雄会举事之后，家中早已没有一个人了。因为单雄信没成亲，也不知道天堂县是谁的地盘，回去没意思，自己的钱财已经散尽，都给瓦岗山投资了，投入没有回报，剩一个人。不过还好身上的银子够自己吃喝的了，行了，我就来个天下一游。单雄信无目的的信马游江，走一山玩一山，走一处住一处。这一天来到一座城池，这城池很大，非常繁华，做买做卖的、推车的、担担的、三教九流、五行八烛，这么热闹，什么地方？多玩两天，找个大店房，店小二正招揽客人，见着单雄信急忙往里让。客爷，您住什么房子？要干净的三间正房。哎，好了，就这样把他让进去。行囊放好，马匹刷位一溜，单雄信洗漱已毕，要了一桌酒菜。伙计，来坐下，陪我喝两杯。要这可不行，我们这有规定，伙计不许跟客人一块吃。没什么，你往这一坐，跟着我一块儿，我能多喝两杯。一个人喝闷酒没意思。哎呀，这能合适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让你坐呢。好的，搭个旁座。哎，伙计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哎呀，我哪有大号呢？哎，我叫张三儿。这什么地方这么热闹？哎呦，你不知道啊，这是四大都城之一的东都洛阳啊。哦。哎呀，我怎么转到洛阳来了？来了也好，先玩几天。不知道洛阳是谁的地盘，归谁管？您问洛阳是哪国地盘啊？啊，嘿，哪国也不是，是自己一国。怎么，一座城就一个国呀？是啊，我打听人，没外人啊。我说，你知道杨广有个看花大臣叫王世充的吗？知道，听说了，杨广下扬州看琼花，就是他出的主意啊。对，老家就是洛阳的，杨广叫人家杀死之后，他的花也看不成了，和他老师张金波师弟段达回到洛阳，招兵买马，车骑造反，自立洛阳王，因为他有钱呢。这样一来，可不是自己一国吗？啊，嘿，挺好挺好，有意思。嘿嘿，什么人都能当皇上啊。哎，我在洛阳没朋友，这几天你陪我转转好不好？行啊，我们店里有规矩，凡是住三间的客人都是有钱的，派专人伺候，我就伺候您了。可是你老贵姓啊？单雄信为难， 心说，我这个名字虽然赶不上李元霸、裴元庆、秦琼等人响，可也是瓦岗山五虎上将第一名，天下总瓢把子。不说吧，对不起这伙计，伙计挺好，要是说容易招惹是非。哎，你是老实人，我就告诉你，我姓单叫单雄信，绰号小灵官。哟，伙计噌就站起来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哎呦，我看您就不同凡人嘛，您马上那条槊我都搬不动。原来是大魔国五虎上将第一名单五爷。哎呦，您的名字可如雷贯耳，皓月当空，我给您磕头了。呀呵，单雄信想，一个买卖家的伙计还知道我的名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这么说，肩膀齐为弟兄，请坐请坐。这我可不敢，我是个白丁啊。哎，你可别对外边说啊，咱俩来这溜达溜达。行了，五爷，方才我不知道是您，我才坐那跟您喝酒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敢坐了，我在这站着陪着。单雄信一看有人捧他，挺高兴，自斟自饮，喝醉了。张三儿走了，他赶紧把这事儿告诉给掌柜的。掌柜的一听单雄信来了，这还了得，急忙去报告洛阳王王世充。王世充闻听心中大喜，暗想瓦岗山一帮英雄虎将永不可挡，不说当年三战杨林，九战魏文通，就说南下武关，连金代总兵尚师徒、八马将辛温礼都不是对手，被他们连破武关呐。他们当中不但有智者秦琼、辅将程咬金、勇将罗成，而且个个武艺高强，弟兄又特别讲义气。单雄信在瓦岗山是五虎上将第一名，今天来到洛阳，这不是我洪福齐天吗？看来我得天下如反掌观文，得了单雄信，这就有了梧桐树，不愁招不来金凤凰，秦琼这帮人准来。这王世充越想越美，告诉伙计啊，你们好好伺候单五爷，要什么给什么，不许露声色，不许把我说出去。伙计点头。回去之后，张三更恭敬单雄信了。一连游了好几天，单雄信兴致不减。到了第四天，他还要出去走，刚出了门，有人高喊：诸位快出来出来出来，洛阳王家到！全店人呼隆都跑出去迎接洛阳王，把单雄信闪到这儿，他吃了一惊。这王世充上这店房干什么呢？是不是知道我来来抓我呀？我要是催马轮硕，能怕他吗？可是兵刃没在手啊，先回去求他。刚一转身，就看迎面一个人腾腾腾腾腾已经来到近前。他抬头一看，面前这个人头戴凤翅王冠，身穿大红蟒袍，腰横玉带，藏青中衣，左蹬一双青面白底的朝靴。往脸上看，四十多岁，生就一张方面大耳，鼻直口阔，可就一点不好，长了一圈圈白癣，浓眉虎目，磕下三绺墨然，要是离远看很威风，还真有个样。就这脸呢，不光是白癣，实际带白癜风。单雄信没言语，这个人正是洛阳王王世充。哎呀呀，面前站者可是单武将军，我数个字说是单雄信吗？本王有礼了。单雄信警惕的往他身后看看，一看没有别人，一个人来的，身上寸铁未带。哦，不是抓我的，他想干什么？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想到这儿一抱拳，哎呀呀，某家正是单雄信，不知您是哪位呀？王世充心的话，你装糊涂， 我这身穿戴你看不出来，只好说单将军在下姓王，名世冲，为了推翻大隋朝，在此地车骑造反，有人称我为洛阳王。哦，哎呀呀，我当是谁？闹了半天是洛阳王驾到。山毛，石敬石敬。说着一拱手，王世充说，单将军哪里话来，我这小小洛阳城，你能到这儿，实乃王某之幸。单五爷，我到这来是请你到王府一叙，不知将军肯赏脸吗？单雄心想，要说我和王世充从不相识，不该和他相叙，可现在他是洛阳王亲自前来，我若不去显得太不近人情，他既然来请，我过去看看他对我如何。想到这说，既然洛阳王前来相请，我要不去显得我太外道了。山毛，打扰了。王世忠一听可乐坏了，和单雄信手拉手出了店房门，来到外边才看清楚，外边站着不少的王官兵丁。王世忠说，来人，王爷，你去问问掌柜的，单将军在殿中还有什么东西行李一同拿着带回王府。是，王爷。有人牵过两匹马，王世忠和单雄信跨马，又有人牵过单雄信的坐骑，包裹行李和军刃，奔洛阳府而来。来到洛阳府，很快摆上丰盛酒宴，王世充请单雄信上座。单雄信说，洛阳王，你为何如此对我呀？哎呀，我过意不去呀。王世充说，单将军名震华夏，英雄盖世，广交天下英雄豪杰，这样的人来到洛阳城，我王世充略备薄酒，难道不应该吗？请上座。单雄信也不客气，真就坐下了。王世充下手相陪，有人斟满了酒退到一旁，王世充举杯在手，单将军，王世充久闻您胯下马掌中叮叮狼牙，说英勇无敌呀、啊！曾任天下绿林东西南北中都头领，后来上了瓦岗山有名的镇殿将军五虎上将第一名，不知为何到洛阳呢？提起伤心事，单雄信打了个寒声。山毛自上瓦岗山被那卖耙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封为镇殿将军，十八国围困四平山，截杀昏君杨广，又连下五关，立下战功。后来因为瓦岗山日益强盛，程咬金把皇上让给李密，我看李密这小子不大地道，果不其然呢、啊，他用玉玺混萧妃，暗害了开创瓦岗山基业的翟让。山毛咽不下这口气，金殿上痛斥李密赌气下山，不想来到洛阳。哦，王世充知道了瓦岗山变化，不由心中安喜。山将军，你负气下山又准备投奔何处呢？嗨，山毛，自随英雄会造反以来，早已变卖家产，哪里有去处啊？只好走一地住一地，等我那秦二哥程四哥也下了瓦岗山，我们哥几个再图大业。哎呀，单将军，不瞒您说，自打杨广被余文化及杀死后，我这看花大臣也用不着看花了，和我老恩师一商量，好在杨广有大量黄金白银都在扬州，造反有影响，于是我招兵买马，扯旗造反，带着银钱回到洛阳，自立洛阳王。可是我城里缺少能征惯战之将，眼下唐朝新兴，势力强大，住在太原府的唐军时时想侵我洛阳， 为了抵御李渊的唐兵，我是寝食不安呐。将军来到洛阳，我高兴之极呀，想请您如肯屈尊留在城里，我何惧唐朝兵将，为此才把将军请来共商抗唐大业，不知单将军意下如何？单雄信听了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擦了擦，刚然：洛阳王，你如果要我单雄信留在洛阳和其他反王抗衡厮杀，那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单五爷不伺候你。要说和李渊的兵将对峙，开兵见仗，我单雄信就是脑袋掉了也陪你干到底。说完滋喽把酒喝下去了，随后站起身来往北方一指：李渊呐、李渊，你也有今天，单五爷不和你拼到底，枉为人事。把王世充吓一跳：哎，单将军，你为何提起李渊如此动怒？王世充这一问，单雄信眼圈发红，泪水唰就落下来。洛阳王，你有所不知，我恨李渊有一天二地之仇。嗯，什么仇？他杀过我哥哥呀。李渊杀过你哥哥？什么时候结下来的？王某愿听其详。单雄信咬牙切齿说：想当初李渊被贬太原，任太原侯，他出了长安，路过临潼山茶树岗，忽然遇见劫道的，这劫道之人正是小儿杨广，当时他是王子，他和李渊素来不睦，为了除掉李渊，他轻纱蒙面，带着家将劫杀李渊。正当李渊全家危急之时，我二哥秦琼、秦叔宝上前相救，简打杨广，杀散了众家将。后来听说被打之人是王子杨广，吓得不敢停留，飞马而去。就在这阵儿，我的哥哥单雄忠狩猎回来，看见这边交战，想打听一下为什么，不想那李渊弯弓搭箭，将我大哥射死。有道是兄弟之情手足也，李渊杀死我兄长之仇，我怎么能不报呢？书中暗表，李渊射死单雄忠是误杀，他误认为啊，单雄忠也是杨广派来杀他的人，可是这个结儿怎么也解不开了。王世充一听高兴啊，好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共抗唐兵。他又把他的妹妹玉花嫁给了单雄信，单雄信成了洛阳王的驸马。单雄信保了王世充啊，秦琼等人暗保李渊，弟兄反目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